黄毓民议员，你现在可以就两项修正案发言，发言时限是五分钟。 主席，我在提出这个动议的时候呢，其实都预计了一个结果，就是一定是被否决的，因为几乎所有民主派的议员提出的议案在分组投票底下是被否决的。但是今天就很特殊，分组两边都会否决的，这个是我想过去民主派提出的议案唯一一个是不可以得到民主派的议员支持的一个议案。我提这个动议其实是一种政治的宣示，是预咗是被否决，是吧？但是对于就这个动议提修订的民主派朋友呢，我都是要表示感谢的。其实我对民主政治有一个更高的期待，或者可以说是一个乌托邦，即是说有一天到了直接民主已经达到成熟阶段的时候，真正有高尚情操的理想家尽可以人民接受他的主张为止境，而不必参加竞选，君子群而不党，这种真正为主张而团结而且完全超越本身利害的群，将更加为人民所信赖，玩弄政党政治或者为个人权为目的的政客将无所思其忌。到了那个时候，议会已经不能够歪曲民意，政党虽然依然存在，但是政党已经不能够把持议会。我在一个主体发言里面提到，历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个乌托邦，结束的时候它会是一个现实。但是如果它是一个现实不是一个乌托邦的话，它就必须要得到很多相信它的人的支持和它的动力。今天在这里提出这个议案只不过是一种政治的宣示。原本我期待有些有水平的辩论，所以我主体的发言里面特别提到，我希望大家藉着这个议题可以调分理色，红辩滔滔，真理愈辩愈明。很可惜的就是很多议员仍然停留在一个极低水平的一种论述，甚至不能称为论述。 修正案发言， 两项修正案的论述相对比头先其他议员的一些发言，包括质疑我们所谓五区总辞那些叽里呱的嘢，我在那个政治说帖都有，你从什么证啊？你成份说帖你都不看，答非所问，水平极低，都不是那个问题的核心，在这里冷嘲热讽民主派翻列干兄弟事，传媒不足信，政客不可靠，我们应该将民主的希望寄托在香港人民，而非寄托在北京特区政府建制派甚至是民主派的身上。林瑞麟局长可以继续嚣张跋扈，就因为我们这个议事堂上的人水平极低。最后我要讲的亦都是回应两位议员的修正案，包括梁耀忠讲这个公投讲了很多次了，是吧？包括我们的盟友五区总辞全民公决的盟友梁家杰那个修正案，我都会投赞成票。最后我想讲的就是孙中山有一句说话，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亦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意亦无收效之期也。多谢主席。